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洁仪所演唱的《天冷就回来》。今天是立冬，一提到立冬，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第一印象是一样的，就是哦，冬天都开始了，寒冷瑟瑟发抖。所以节目一开始接着陈洁仪的这首歌，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这个冬天一开始的一些温暖。那当然提到立冬，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单单是这首歌曲，还有宋代诗人仇元他所写的有关于立冬的一首诗。他写道：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可能对于很多北方的孩子来说，会觉得这个仇元的这首诗所描写的不是立冬，更像是深秋时的场景。这个仇元是浙江杭州人，此刻江南的风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于很多南方的孩子来说，立冬不算是真正进入冬季，算是深秋一年当中最漂亮最舒服的一个季节。所以北方的孩子，如果这个时间你有空，倒不妨安排一个假期去江南转一转。立冬是24节气当中第19个节气，这一天的到来就表示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冬季。立冬过后，你会发现天黑的要比往常来得更早了，所以防寒保暖工作，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到这一天到来之后就显得是更加重要了。另外月令72候集解当中有说，立见时也，又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冬季的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藏入库，动物们也已经藏了起来，准备冬眠。所以看来立冬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冬天的来临，完整的理解应该是立冬所表示的是冬季开始，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还有就是我国古人非常聪明，他们会根据这一天的天气状况来判定接下来这个冬天到底是冷还是暖。古语有云：立冬晴，一冬凌，立冬阴，一冬暖。意思就是说，立冬这一天如果是晴天的话，那这个接下来的冬天就会变得很寒冷，那反之立冬这天是阴雨天，那接下来这个冬天将会是暖冬。我在想，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只要你有听到我的节目，我都希望这个冬天对于你来说不要太冷。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作为老狼所演唱的《北京的冬天》，今天是立冬。我身边北京的同事特别提醒我说，今天立冬，记得回去要吃饺子。我最近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北京，我突然发现好像在北京这个地方，任何一个节气到来，节日到来，都得吃饺子。所以今天他提醒我要吃饺子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死心，追问了一句，为什么立冬还要吃饺子呀？他告诉我说，因为饺子是来源于交子之时的说法，还特别打了一个比方说，大年三十是旧年和新年之交，而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故交子之时的饺子是不能不吃的。说的是蛮有道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死心，特别追问了一句，那为什么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我那个朋友就不太耐烦了，就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反正我不知道，只要是节气，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在北京吃饺子就对了，只要吃饺子你就算应节了。好吃不过饺子，看看各个时节到来的时候都要吃饺子的这种状况，可想而知饺子在咱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它的地位有多高了。另外提醒各位，立冬还被称之为十月节，又叫做交冬。到了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民间有入冬日补冬的这个习俗。古人认为天气转寒冷了，一定要补充身体营养，这个时节可以吃点人参、鹿茸、狗肉、羊肉，或者是鸡鸭炖八珍等等，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补冬的方法。另外有些中药店在这个时节到来的时候还会推出一些十全大补汤，不过王平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的确一年当中最适合滋补的季节到了，但是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你需要什么再补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你先去看看中医，知道自己什么体质，再进行食补，以免适得其反。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赵雷所演唱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相信今天是不是正式入冬了，但是我觉得天气越来越冷是事实。这让我想起了这样的一段诗篇：动笔兴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千村。再次提醒各位，在这个冬天注意随时加减衣物，千万不要生病。在天文学上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可是按照气候学来划分的话，我国其实要推迟20天左右才算是正式入冬。立冬时节，太阳已经到达黄金225度，我们所处的北半球获得太阳的辐射量会越来越少，但是由于此时地表下面这个半年所蕴含的热量还有一定的能量，所以一般都还不会太冷，但是气温会逐渐下降。在晴朗没有风的时候，常会出现风和日丽、温暖舒适的十月小阳春的天气。所以我在前面说了，此时江南是深秋时节，再往南方走可能你还会觉得更热一点，另外就是海南或许你还会感受到像夏天的味道。所以提醒各位北方的朋友，如果有空这个时间可以去江南转一转，甚至可以去海南去看一看。好，说到冬天要来了，然后突然很想念小时候冬天父母把自己的被子晒过之后散发出来的那个有阳光味道的被子的味道，所以想起了这首老歌，李静所演唱的《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 当我走过那条人来人往的大街，总会看到一些卖花的小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其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而有一个卖花的小孩告诉我，他也想读书。 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流浪的道路上尘土飞扬。 我也不去管那个儿女情长，我一心只想把那英雄当。我也不去管那个儿女情长，我一心只想把那英雄当。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我站在街头有些慌张，好像每天早起上学堂，好像无忧无虑打着枪，孤单中我好像又在想爹娘，不知不觉我又是泪汪汪，孤单

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这是来自于齐秦的经典音乐作品《大约在冬季》。今天是立冬，在我国古代将立冬分为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至人大水为肾。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节气，水已经开始结冰了，土地也开始冻结。三候这个至人大水为肾中的至，指的是野鸡一类的大鸟，而这个肾指的是大蛤蟆。立冬之后呢，野鸡一类的大鸟便不多见了，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外壳和野鸡的线条和颜色极为相似的大蛤蟆。所以在古人认为，至到了立冬之后便变成了大蛤蟆。是不是觉得蛮可笑的？延续这种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青蛙乐队所演唱的《小跳蛙》。是青蛙乐队所演唱的《小跳蛙》。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特别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冬天，希望各位能够像这首歌一样过得轻松愉快。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明朝诗人王稚登所写的《立冬》。借着这样的一首诗，特别提醒各位，不管你生活在哪里，现在按照气温来算，或许还没有入冬，但是有一个现实你不得不去面对，天气是越来越冷了，一定要保重。王稚登写道：秋风吹尽旧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丁薇所演唱的《冬天来了》，这是他1999年写给父亲的音乐作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冬安，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树叶黄了，就要凋了，被风吹。累了，就要睡了。